那我们呢要看这个什么桂枝附子汤啊，白术附子汤呢，那个，我觉得就先把痛风的部分，就是力竭病的部分看掉了，然后再来回头来看啊。那力竭病是第十四之几来着？我看看啊。十四之七十几的地方了。那同学，我这边说一下啊，就是痛风这个病跟风湿这个病啊，张仲景的方剂常常甚至可以挂来挂去通用的。所以张仲景的很多痛风方可以治风湿，风湿方可以治痛风。啊，那这个你知道一下。所以我们待会儿在提到这些方剂的时候，可能也是湿病篇跟力竭篇这样子混杂的交叉的来讲。那还有就是力竭的方子，我觉得还有一个金匮要略的跟那个桂林本不一样的，就是非常代表性的那个桂枝芍药知母汤。那我记得讲义上面有给同学那个讲义的第十一页，哎不对，奇怪，桂枝芍药知母汤我放哪里？ 嗯， 哦，有，十一页的最下面，十一页的最下面这个地方，就是讲义摊在旁边啊，我到时候一起讲。首先呢，张仲景他在讲这个力竭的开头的地方，张仲景他的那些详细的说法我不说了，我就把意思告诉同学就好了。就张仲景他说啊，一个人如果本来他的肝就不好，而且肾也不好。其实你或许可以这样想，肝跟肾就是人类好像把一些不要的物质排出去的机制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如果肝虚，平常肝就虚，肾就虚，那你把脉也不用像张仲景说的那么复杂，也就是这个人他平常左关脉啊，跟两尺脉就是比较细弱无力的，就是比较没力的空空的，那这样的人就是肝虚肾虚的吧。那张仲景说，当这个人肝或者肾虚的时候啊，他就会荣卫俱为三焦无所欲，四暑断绝。他的说法是认为说啊，好像你的这个三焦啊，就是好像淋巴管，其实这个东西我不太好意思用中医的那个医理去硬的去斗西医的医理，但是讲简单一点，就是说张仲景会觉得像我们今天的医学不是说你的血液里面有尿酸的结晶你会痛风吗？对不对？那这么样的一个说法，你也可以说就是你的血液会有这样的淤积，可能是你的血的这个流动，或者是你的淋巴的流动，什么三焦无所欲啊，就是你的淋巴跟血的这个互动，因为肝虚肾虚，所以你的那个流动有什么地方在里面有能量上的不足，所以就有阻抗，就有淤积，然后开始结出西医说的尿酸结晶，所以痛风了。之所以要强调张仲景的这个论点，是因为我当初遇到痛风的患者啊，是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痛风的老病号，就是听说痛风的人就是吃到那个什么含有很多什么普林之类的东西，是不是？就那种很多肉煮过的火锅汤底，或者是夜市什么吃了内脏什么东西就会发作，对不对？我有个朋友就是这种非常标准的，就吃一点什么内脏啊，什么那种什么东西含量高的就发作了。那这样的一个朋友呢，那我刚好看到这个人的脸色啊，其实那个时候我都还不是照那个什么六经什么厥阴病的气色，什么少阴病的气色来治，但是我这个朋友就是看起来就是那种比较煞气一点的人，就是脸色是青中带灰的脸色。那当然那个时候以五脏辨证来讲，我那时候还没有动到六经辨证啊，因为这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人的脸色不就是正如同张仲景所说的肝虚肾虚的脸色吗？所以我就说，然后呢，他原来有看一个中医，那个中医用的就是什么朱丹溪的什么上中下痛风通用方之类的，就是痛风通用方也不是上中下，就是风寒湿了。就他认为那个一般的中医方剂后代方就认为痛风嘛，就是有风气有湿气有寒气， 所以我要如何驱湿、驱风、驱寒，这个药都能加足就会比较好。那他吃那个中医师的那个痛风药呢，就是吃了的话有可能在痛的时候变得比较不痛，那就还是不行的话，就是好像西药是给什么类似水杨酸还是什么东西，还是什么秋水仙素，对不起，秋水仙素，对不对？用秋水仙素去溶那个痛风。所以就是他过去的痛风，就是有时候中药能吃好，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还是动到一点西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呢，啊，那后来我因为看他这个脸色，那我也没有特别想要治他的痛风，就说你反正肝也虚嘛，人有累到，那肾也虚嘛，气色看起来也是这样，下焦不强，所以就让他说，那就平常就是吃吃小建中啦，来补肝；吃吃肾气丸啦，来补肾。就是这样的，只是照一般五脏的调理，就是稍微补强这两个脏。结果呢，他就很长时间不发痛风。然后有一天很高兴的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我刚刚在夜市吃了超多的内脏，结果还是没有发作。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体质，可能你常常的，就是如果把肝肾都补起来的话，你自然就会不太容易到达那个痛风的阀值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到了等到以后《伤寒论》我又学的比较多的时候，刚好看到那个当归四逆汤这个方剂，就是还没有加味的当归四逆汤，在少阴病里面，就是说一个血太寒的人，他就会有一个体征是不动的时候不痛，动的时候就痛。那有的时候一个人痛风不大不小的发作就是那个样子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痛风体质，当归四逆汤虽然它这个这一条是放在少阴，但 它本身当归四逆本身就是一个厥阴结构，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调补厥阴的药，而且它又是血寒了而怎么样的一个关键方。所以也有可能如果我今天再重新给这个人开药的话，可能就是也肾气丸也小健，然后中间再带一次当归四逆加味汤，因为这个人的脸色以今天来看就是那个我怎么可能会有错的那种脸色啊。那这样子的话，说明那个体质的调理可以更快一点。那如果说呢，这个人的痛风发作啊，那这个十四至七十一条，他说这个身体羸瘦，脚肿如脱啊。那这个讲义十一页的地方是写，身体汪雷或者念魁雷，叫肿如脱。那这个什么头眩短气，什么头发昏啊，呼吸不过来啊，恶心恶心，这都不要管了。简单来讲，就是用到桂枝芍药知母汤好用的痛风，是那块肉啊有红肿热痛，就肿一坨起来热烘烘的痛风，这样讲就可以明白吗？当然也有打偏的时候，但是大部分是对的。因为我记得我们家丁柱教也是痛风，但是丁柱教的痛风就是那种完全不肿不痛的，这不是不肿不痛，不痛就不叫痛风了，是不红肿不痛，不红肿不热，但是就是某个点剧痛那样子的。也就是桂枝芍药知母汤比较适合的是它的有红肿热痛的现象，就是比较热性的发炎。而这个时候呢，如果以中医的医理的话啊，就是特别能够凸显知母这味药的性质，就是清朝的那个邹树的《本经述证》就讲说，知母，我们说是知母是又凉又润，对不对？就是一般的后代方的本草学会认为黄柏就是又凉又燥，然后知母是又凉又润。可是呢，在仲景方里面，知母用在白虎汤，用在酸枣仁汤，用在桂枝芍药知母汤，其实并没有非常强调它是入下焦的药性，对不对？所以至少酸枣仁汤跟白虎汤都是全身型的。那酸枣仁汤跟白虎汤那个知母的使用，都是这个人好像整个人就是熬夜熬多了那种发酸的那种感觉，就是、体质好像体质酸掉的那种调性。那所以用知母，我觉得啊，在西药的药理来看，很可能知母根本就是有什么成分，像这什么秋水仙素一样，就是它刚好是可以碱性化那个尿酸，把它溶掉的成分。所以知母在治痛风某个点上，可能是中药当西药开，它就是有重要的有效成分。 那但是如果用中医的医理来说的话，就是周术在本经术证里面就讲说，知母所制的火呀，是水火勾流之火。什么叫水火勾流之火呢？就是这个人的火啊，是在一包肿出来的水里面发热发炎。他说是水里面勾了火气，水在上火，所以那样一坨肿起来的红肿热痛，就是要有肿起来，因为肿起来才代表有水，它在一包水里面发作的红肿热痛。那这个其实就不只是痛风了，就各种类型的这个水，有一坨水肿的感觉的红肿热痛，就用知母。那于是这个桂枝芍药知母汤，如果在桂林本里面就是很单纯的桂枝芍药结构里面加进知母，反正就是桂枝芍药就是血液循环嘛，对不对？那血液循环里面加一个特别能够溶解尿酸结晶的东西。那如果是照这个金匮要略版的话，它就是连那个什么治湿病的什么麻黄白竹生姜都加进去了，然后驱风的什么防风也加了，而它有一个特征是附子加两颗。其实张仲景用附子，有的时候很严重的少阴病真的阳虚用附子哦，常常在少阴病就是很虚的时候是用大附子一颗，不一定加到两颗，但是附子汤就加到两颗，而治风湿病的那个什么桂枝甘草汤，什么甘草附子汤，常常加到两颗。那也就是说，在中医的一种比较魔法的世界，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潜规则，就是如果你是用一颗的附子，它是补在阳的世界的阳气，但是用到两颗的附子，这个附子的补阳或者是破阴的效果，像这个金匮本的桂枝芍药知母汤，它的附子是生附子哦，没有泡过的。那也就是它的这个破阴实的效果，两颗的时候是特别破血分里面的阴实，就是而不是气分，就是双数为阴这样的感觉。所以它通常我们开的话，如果你真的是红肿热痛的痛风，你开桂林古本的桂枝芍药知母汤没有效的话，那就不如用金匮要略本的打大包围的，就驱风药、驱寒药、破阴药全部都加足，这样子好像不怕你不消失这种感觉。所以两个方临床都可以啊，你自己斟酌着开。那但是你如果要开煎剂的话，就干脆原方原帖就加足了啊，就是附子的量让它药性够，就是生附子有那么多，煮久一点，然后它能够通破。哎，请说。 老师，那生附子实际上到底是几克？如果这边 两枚的话，我就去买两颗生附子捶碎不就好了？我为什么要算克？ 他给我们的都是切片的啊。 我在台湾怎么会买生附子有整颗买的耶？哦，这样子好了，我们就以比例算好了。一枚附子通常都算三两嘛。 15克。 哎哎，那两枚就加一倍嘛。那啊，什么东西？那至于说啊，哎，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好啊，那至于说这个这个十四支七十二条啊，有一个方子是这个乌头麻黄黄芪芍药甘草汤，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哎，奇怪，哪一个哦？乌头桂枝汤是那个寒疝片的，不在这里。好，没关系。这个乌头麻黄芍药甘草汤啊，就是用到乌头这种超级驱风药。事实上，这个方用起来应该会还蛮痛苦的哦。他说，先要用两碗蜂蜜煮乌头，煮成一碗。那这个事情也是很奇怪，可能是张仲景时代的蜂蜜都是掺水的。这样才有办法两碗煮到一碗。今天的蜂蜜呢，两碗煮到一碗的话，就会焦干掉。那也就是说，乌头这个药，因为它毒性强啊，所以你如果是我今天要煮的话，就是用一碗蜂蜜加一碗的水，然后煮那个乌头呢，再把它煮回一碗，然后把那个乌头渣渣捞掉。就乌头要用蜜这样子去把药性吸出来，而且据说乌头是 就说据说乌头这味药用水是越煮越硬，用蜜是越煮越软，据说有这样这个特质，这也是张中医传说了，我不知道真相。那然后再用那个蜂蜜呢去兑那个其他的药啊，那反正张仲景用乌头一定是用蜂蜜，而且他也强调，你即使用了蜂蜜，用了乌头剂，人都会他说如醉状，好像喝醉酒一样。那事实上不是喝醉酒，是被麻倒不能动，就是头昏眼花、恶心、呼吸困难，就是都是会这个样子。那但是如果你今天要煮乌头剂的话，你就要考量到，万一我今天超级市场买的蜂蜜是假的怎么办？那不能好好的去毒的话，那个毒性就更可怕了。所以你还要有确保真蜂蜜的来源啊。那这个请各位上网查一下蜂蜜要怎么鉴别真假啊，就掺着糖水的蜂蜜你就被乌头毒死就划不来了。那这个方剂的结构啊，就是有乌头又有麻黄这样大发，然后用芍药护住那个气场，然后这个结构的方剂其实在临床上比较有特效的啊，是老，其实痛风患者很难走到这一步，但是呢老风湿的患者有时候会，就是已经那个风湿绵延到关节都变形了，就是那个手指的那个关节旁边形状都歪掉的，用这个方会比较有效。那就那你也不要用重剂量，就那么调补药，因为如果关节变形的话，之前提到那个甜瓜鹿茸丸，它原来的主治也是治这个关节变形，所以你要用这个汤小量小量的喝，不把自己麻倒为原则，就长期的慢慢的去化掉那个关节的变形也可以。那你要吃赵俊兴的甜瓜鹿茸丸这样子也可以，反正就是要有用到一些比较厉害的驱风药，才有办法把那个已经歪掉的，就是被扭曲到的那个组织再重新好像慢慢疏顺它，疏回不变形的状态。所以这个药在这个方剂在临床上是这个点上比较好用。那至于痛风发作的时候啊，多半就是如果没有红肿，就是有没有红肿热，只是很痛的，通常就用回湿病篇的那几个方了。就是我的话是想用甘草附子汤，所以我们现在又暂时跳回湿病篇啊。这个湿病篇我们从桂枝附子汤这里看起，就是。这个人呢，他说他已经桂枝附子汤是这个人是风湿痛到在床上都不能翻身了，就用桂枝附子汤或者白术附子汤。而他讲说，如果这个人呢大便比较硬，而且小便没有问题的话，就用白术附子汤。那所以反推来讲的话，可能桂枝附子汤这个人大便是偏软的。那有偏软的大便的时候，你有虽然没有叫放茯苓，但是用桂枝的话啊，也稍微能够，用桂枝的话也稍微能够让这个人的水分比较到膀胱那边分消掉，大便会比较扎实。那至于历代医家一直有一个重大的争论，就是说，照理说白术是一个让肠道吸水会让大便比较硬的药啊，那为什么？这个大便软的时候不是用白术，而是大便硬的时候用白术呢？那这个地方就会让人觉得说啊，其实因为张仲景的用药白术用的比较多，而且那个时代可能是用生白术，那生白术本身是润肠而治便秘的，而张仲景说大便硬常常是抑制便秘，所以就是这个人如果有便秘的话，加白术比较润肠。就至少在张仲景的药法，这个白术润肠这件事情可以成立的，但是后代的人根本不觉得白术是润肠的，所以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太奇怪了。但是奇怪你也不要计较，我今天只是治痛风治风湿，对不对？所以风湿严重到你这个身体翻身都不行的，或者是你这个风湿严重到你那个或者是痛风啊，就是没有特别的红肿热痛，但是就是非常痛的，那我的话根本就是乱七八糟三合一啦，就是桂枝也开，白术也开，附子呢有的方是一颗，有的方是两颗，我管你就开两颗好了。那结论就是变成最后面那个甘草附子汤里面有附子、有甘草、有白术、有桂枝，那你喜欢的话再加点生姜吧，就是生姜红枣你喜欢的就姜枣加一加。 就白术父子汤是姜枣都减半啊，那你要全加也可以，反正这几个方的结构实在是太近似了。像是那个533的这个甘草附子汤，他就说这个人是骨节烦疼，彻痛不得屈伸，就是你那个痛到你身体都完全关节不能动了。那超级严重的风湿会这样，那一般的痛风也会这样，对不对？所以没有讲到红肿啊，有红肿的用桂枝芍药知府汤，没有红肿的，就是反正就是一动就痛得不得了的，那你就用甘草附子汤。所以结论就是甘草附子汤就很好用了。你姜枣呢？爱加不加随便。那丁柱叫他发痛风的时候，最后就很喜欢用甘草附子汤。就是，但是而且我那个时候用的那个牌子的科学中药啊，那个柯达牌的附子还比较毒一点，所以丁柱叫是发痛风骑机车，然后吃了甘草附子汤骑机车，然后就在机车上开始全身麻木住了。然后呢，痛风好了，然后就摔车了。啊，这样的故事啊，那结局是没摔，他就静静的很小心的想说我现在越来越麻越来越麻、哦、然后据说用这种附子的乌头碱把人麻到要出车祸死掉，什么美国有个连续叫什么 CS 什么犯罪现场啊、对，就是有过那样子一个案子啊、哦、那就是那其实用附子去驱这个风湿的时候，乌头也好附子也好，有的时候反而用到毒一点的附子啊、哦、麻倒一下反而好得更快，那这是助教的使用经验。那到所以那个时代就是丁柱教那个痛风的调调啊，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偏虚冷型的痛风了，就是不是那么红肿起来的那个桂芍知母汤的痛风。然后到后来他那个痛风啊，变成一种就是因为有的人的痛风是吃到那个什么内脏类的就发作的痛风，但是丁柱教完全不是这样，丁柱教它是内脏类吃火锅什么的可以大吃而特吃不发，可是呢它只要累到了就很容易发，就它的这个痛风的基础体质跟一般说的那个根本就不一样。那这样子一种就是吃得很那个肥腻鲜的东西吃很多也不痛风，但是累到就发的痛风哦，结果丁柱教的痛风后来整个体质的改善，就吃一个陈世铎的方叫三清丸，就用鳖甲把那个鳖甲跟鳗鱼骨，就是那个鳗鱼骨透进，就鳖甲跟鳗鱼骨都是进入那个厥阴最底层的不知道什么地方，然后鳖甲加碧琪，碧琪是中医认为说化铁消筋哦，就是把一些东西攻破的药，然后用这种攻入厥阴区。驱某种邪，因为三清丸原来治的是传湿痨，就是这家人不知道出去发生什么事了，这个人忽然之间莫名其妙消瘦死掉，然后家里面第二个继续死，然后应该是有一个鬼在捉弄这一家，弄死一个再弄死一个，就是因为用鳗鱼骨的方子，古时候那个传湿痨是据说真的是有邪灵附体，那个病人如果听说那个药里面有鳗鱼骨就不会吃，你要骗他是别的药他才会吃，就有这样的故事情节。所以你其实不知道那个痛风到底是什么来路，反正就有一些怪怪的不干不净的东西。那于是呢，他这个痛风后来是有一次，因为那个东西也是很奇怪，就三清丸原来是为了帮别人调理别的体质，就是调理别人的体质，想说试试看配了试试看的，然后也没怎么用，就是大家用了也不觉得有什么对到的，然后就算了放那儿。然后就是那丢给你跟丁柱教说你们拿回家有空吃着玩，那就有一天就莫名其妙的我就忽然打电话给丁柱教说，丁柱教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你在发痛风啊，这个好像你们家的三清丸在床底下哭泣说没有人吃它哦，那你就去吃着玩玩好不好，然后呢吃了就好了，然后就变成丁柱教发起说三清丸是治疗某一种虚劳型痛风的特效药啊，就制造江湖传说这样子。那丁柱教那个痛风有一次发作很好笑，就是那个时候是徐哥哥后蒲帮的学生跟徐哥哥我小黄助教带队带他们来台湾玩，那时候我2014年那时候正在医院生死边缘啊，就没有去陪， 然后就跟助教跟莹莹 就去跟着白吃白喝。那小黄助教带到大陆同学来，你知道我们那种标准接待大陆贵宾的行程，就会去一个叫做石养山房的地方，你听过吗？就是感觉很仙气的一个吃东西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来台湾，好像徐哥哥已经在发痛风了。然后石养山房那个上坡路就是要一级一级台阶这样爬上去，车开不上去的。所以小王助教带徐哥哥去吃石养山房，等于是牵着一个痛风的徐文斌，就一层楼梯一层楼梯的这样子，非常痛苦的爬上去。这个叫做薛西佛斯的神话啊，就是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国王逃避死神，后来被罚在地狱里面推石头上山，对不对？就是徐哥哥很惨。然后呢，丁助教去了石养山房呢，就听说这个石养山房的料理啊，就是非常的仙气。就是里面都是一些什么很清淡的，什么一条山药，什么像怀石料理一样，就丁助教吃的那么仙气的没有营养物质的这些料理，就吃完了就发痛风了。就是所以丁助教一直有一句话说，被石养山房虚到。就是那家店到底，就我还没有去朝圣过，我不知道那料理到底有多好吃。有人去过吗？味道如何？还不错。就是会如同丁助教说的，被他虚到发痛风吗？有点虚啊，就是高大上的食物，就是本身的性价比结构有一个让你虚到的能量在里面，是不是？虚荣的虚是吧？那丁助教就是被那个石养山房美丽而精致的料理虚到发痛风啊！就啊， 那坡上坡确实特大， 然后上坡特大。丁助教其实也是走路，他不耐走，他跟我们去逛香港就发痛风了。那所以就是又要上坡，然后吃了这个仙气的。很仙气的食物，然后就是这种的体质呢，就是比较是那个三清丸。所以呢，有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想说，哎，徐哥哥也是有时候痛风时有时无，在那边发着发着，我就想说，是不是那种啊厥阴有邪没有拔干净的人，也是会形成一种虚了会痛风、累了会痛风的体质？因为徐哥哥跟丁助教也是一样的，就是都是累了会发痛风，而不是吃了什么美食会发。徐哥家的那个后仆学堂那个厨房，那厨师超会烧菜的，我去北京都到他那边蹭饭吃啊。所以徐哥哥肯定不是吃了鲜美之物而发的，而是累到发的情况比较多。那这样的体质调理的话，就是助教现成的实验结果是觉得三清丸比较好用。那所以呢，痛风篇就知道到这样。那痢疾篇后面还有另外一个附带的地方啊，是那个啊，这个啊，好，这个转气汤我觉得可以现在讲掉。然后呢，紫竹汤已经讲过了，因为紫竹汤14支75、76，说明文在14支74。我之所以这个时候教桂枝汤。去芍药啊，加麻附星转气汤，有一点为难，是因为这个方其实是水肿系列的最后一个方，所以那但是呢，水肿系列的前面的方啊，都要教了少阴篇再回来教才好教，因为都关系到肾脏的机能，所以这个水肿系列前面的方我们要留的。但是最后一方倒是可以先教，这个转气汤在我们的临床分两路，第一个就是心下煎大如盘边如悬杯，也就是说这个转气汤如果你是要治这个人哦比较水肿的体质，它的第一个指征是这样子，就是前面那些所有的水肿方都有一个特征吗？这个汤没有，就是大部分的水肿方。比如说你这个人水肿什么脚肿起来之类的，对不对？它都是你那个水肿的地方肉是按下去如泥，你手拿开不会立刻弹起来的，对不对？就是按了再手离开它会凹一阵，那个是一般正常水肿。但是呢，这个转气汤的水肿叫做真水肿，就是你按下去的拿起来它立刻就弹起来，就它的肉是台湾人说是短短的，你们大陆人怎么讲？不灵不灵吗？大陆人到底怎么讲那个事情？就很有弹性的样子，哈？没有，就是颇有弹性啦，这样讲好吗 ？Q 弹，是这样讲可以吧？就是你们真的大陆没有讲这个说法吗？像果冻一样 ，Q 弹， 之就是这个人的水肿是特有弹性的。那而且呢，他这个主症他写的是心下，对不对？也不见得是水肿，有可能是胃突啊，对不对？因为后面的止竹汤就是治内脏下垂，就是好像是胃的组织里面有痰饮，所以垮下来了，凸出来的胃突，所以看起来都是胃突。那我不是有讲那个故事吗？就是我们的老同学杨总啊，他就是说他从小人家就知道他胃突，就是他那个胃地方就突突的，就是几十年都这样。那听到我讲说这个方这个地方鼓鼓的，然后特有弹性，然后他也按一按，我这地方鼓鼓的特有弹性，然后就吃了一次这个转气汤。那中当中你说大气一转什么都不一样了。哎呀，对不起，我居然还有手机忘了关啊！这个时候要我退班退费怎么办啊？这实在是太可怕了，上梁不正啊！那这个，哎，对了，我这样子手机不关，人家说不定还再继续打来呢，要真的把它全关才行。那个，所以这样的一种就是特别有弹性的肚子凸啊，它的病机呢，这个是台湾从前一个伤寒研究家王义之教授讲的。他说这个真水肿的特征呢、啊，就是你们一般那个按下去凹了会凸出来的水肿，按下去凹了就不容易凸出来的水肿，它那个水啊是细胞之外组织之中，可是呢。这个汤的水肿是一个特别的，是每一个单一的细胞都有塞的水吐不出来，所以那个每一个单一的细胞就特有弹性，总加起来就是好像气球型的水肿。他说这个叫真水肿，肿到细胞里面。然后又有一个非常冷僻的中医学家，因为那个人的医术很奇怪，他大概是那种类似通灵人的，我连他叫什么名字都忘了。他有一个理论是说，这个桂枝芍药结构啊，桂枝多芍药少的时候会让细胞吐出水来，芍药多桂枝少的时候会让细胞把水分跟营养都抓进去。所以桂芍结构，桂枝汤结构去芍药，然后再加上麻附星结构的时候，刚好它的结构就会让每一个单一的细胞吐水。所以这个汤的特征在这里。而这个汤的主症啊，治水肿的话是治水肿的两个极端，就是这两个极端中间的水肿都是其他那些治水肿的方，只治两个极端。一个是这个人他的水肿是特别有弹性的，按下去立刻弹起来的。另外一个极端是治这个人的水肿是已经完全没有力气，虚到底，整个人的肚子啊躺下去，什么心下肩大如盘，对不对？那另外一节是说，这个人躺平了，他整个肚子是摊开来，简直中间是凹下去那样，肚子摊开，就是那种整个人的肉已经软垂像烂泥一般摊掉的那个水肿。也就是说，这个汤严格来讲是补药，张仲景其他治水肿的他方子都有一点点伤元气或者有点厉害，而这个汤就是治疗那种啊老人家虚到极点了。然后尿没有办法把水排起来，然后肿起来的，就是虚极水肿，用这个汤，这两个都可以，两头就是特别有弹性的，跟整个人已经虚到底了，基本上就是这个水肿的病人看起来就是要死掉一样，用这个汤，还没有那么虚的就可以用前面我还没有教那些水肿方。那而这个好像让单一的细胞吐水这件事情呢，他有特别知道一个现象，就是有蛮多的癌症，那个癌肿的地方都会出血的。就比如说胃癌有可能吐血，这个同学有听过吧？就是癌症癌细胞的存在的地方有可能会破溃出血，大肠癌也会肠道内出血，出到那个人几乎是失血而死，这有听过吧？啊，那就是这种癌症引起的出血，唯一特效药就是这个方。就是癌症的出血，也就是说，有一个日本医师曾经讲过这个话，他说他觉得哦，癌细胞那么喜欢出血哦，是不是因为这个人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苦说不出，满肚子苦水，所以出血？ 就是那个癌细胞的出血是代替你的身体在那边发泄什么东西。于是呢，这个汤就好像是让每一颗癌细胞都可以把苦水吐出来，然后它就不必再用出血来哀叫了。就是，当然这是一个太过于牵强的说法，但是总的言之，这个桂枝汤去芍加麻附星转气汤，就是一个癌症出血的特效药。那同学知道到这样也可以了，好不好？那至于后面呢，带到的这个小便不利，其人有水气，若渴者啊，瓜蒌去脉属玉丸主之。这个方剂的话，你会想要这个方剂是要拿来跟这个方剂是要放在张仲景的这个《伤寒杂病论》的框架里面，跟别的方剂做比对的时候会有意思。就是这个瓜蒌去脉属玉丸啊，它要比对的对象是一个是五苓散。就是五苓散是口渴而尿少，那这个呢也是口渴而尿少，对不对？瓜蒌去脉属玉丸跟五苓散很相似的地方是都是口渴而尿少，但是它的主症多一个其人有水气，就是这个口渴而尿少的人，他的身体是容易肿肿的。就比如说这个女生，她如果一个女生，如果她是单纯的口渴而尿少，这个是五苓散，是泌尿系统的肾脏的整个功能不够好。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口渴尿少，又脚很容易肿，或者是肺很容易有痰的，这个就掉到瓜蒌去脉属玉丸。这是这个象度的对看。那另外一个象度的对看是，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是肾气完整的话，是口渴而频尿，口渴而尿崩。但是有一些情况的糖尿病患者是口渴，可是小便不利的。那至于有没有水肿都不论，就是这种口渴但是尿很不顺的糖尿病的患者，又会回到这个方。当然最好是有一点微微的水肿了。但是各位同学，请问你扪心自问，你自己有没有一个体质，就是尤其是女同学吧，有没有这个体质是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容易口渴，然后小便不是很顺，然后容易肿肿，有没有这种体质的人？不太有哦。那恐怕还是要在糖尿病的那个主症框里面去找，比较容易见到。就糖尿病人有的时候是口渴的不得了，但是尿很少的。而这个方剂呢，它就是瓜蒌根啊，是通润三焦的。那曲脉就当作是比较寒的利小便的药，属玉就是山药，也就是又有山药又有附子哦，补精又补肾阳。也就是说这个药要吃到什么肚子有点温热哦，也就是这个状况是这个药物的结构是这样子，又有尿道炎，可是它的下焦又很虚寒，就是下焦虚寒型的尿道炎的小便不顺，这个汤好。也那后代的方啊，有一个方剂叫利水利尿的八正散，你们有听过吗？那八正散就是一路利，就是利水而清热的药。我爸爸有一个朋友，一个姓什么的一个伯伯啊，还是叔叔，那个人就是说我要帮助肾脏排毒，我每天吃八正散，听得我人觉得心很寒。就是因为八正散这样每天吃来排毒的话，你的肾会越来越寒，越来越没有阳气，然后整个人就坏掉了。那但是呢，如果你要说增加肾脏的阳气，又同时消炎治疗尿道炎的小便不利的话，那这个方就很好用。所以又补阳又消尿道炎，就是不要单一向度的认为说你一定就是要消炎消炎再消炎。事实上这个人虚而发炎的时候是可以又补阳又消炎的，所以这个方是提示小便不通的这个面向。那至于说他说小便不利的人呢，可以用滑石跟头发烧的灰跟书里面的书蠹虫，那你看到这个就觉得算了吧。啊，那另外一个他说茯苓白术熔岩汤，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用青盐用茯苓用白术，那这些东西你就这样想好了，这个治疗尿道炎小便塞住的这种方剂啊，你可以就是我觉得基本盘蒲灰散就蛮好用。那如果你又买得到小 就如果蒲葵散呢，你有茯苓就加茯苓，你有青盐就加青盐啊，你有头发烧的灰就加头发烧的灰，然后呢有白术就浇白术，然后滑石蒲葵散本来就有嘛，对不对？那书里头的书肚童找不到那就算了，反正已经加很多了，就加一大就一包这样吞下去就可以了，就是治小便就尿道发炎的总方，那觉得不安心嘛、哦？如果你觉得我肾阳其实很虚，那万一吃了这些药都就是又泄了更多的阳气，那 我体质受损怎么办？那你就再挂到那个瓜蒌去脉熟玉丸里面嘛，就又治尿道炎，然后又治水肿，然后又能够补一点肾阳，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一个系列的药，我觉得用在女生的尿道发炎的小便不利。这 一整个系列乱七八糟你可以排列组合的药法、哦、都会很好用。那至于说男生的小便不利有的时候是什么射物线，你们叫什么射物线？大陆人叫射物线吗？还是叫前列腺？对不对？那前列腺的病变是这样子，大框架的体质调理是先抓真武汤症跟肾气丸症。那真武汤这个少阴篇还没有完全讲嘛，但是今天一开始上课讲就讲了运转任督二脉，真武汤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会让水气沿着督脉上来，然后任脉下去的药，就是进阳火跟退阴符最直接动到这一圈的是真武汤。当然你要说附子汤也对了，只是附子汤更加走血分，因为附子放两颗。那单纯的进阳火退阴符这真武汤，那所以你如果在人身上找到真武汤症，所谓的找真武汤症的意思是说，这个人虽然是前列腺的肿大，但是呢，真武汤症的人，他的这个肚脐上下哦，你摸就是一般人这个腹部正中间这一条哦，并不会特别有东西的。但你把这个人躺平了摸，真武汤症的人他是有铅笔心脉的，铅笔就是肚子中间会有一道像是埋着一根铅笔一样突突的硬硬的。那这个代表他的气啊、哦，他的水气呢，没有办法顺利从督脉转上去，从任脉下来。那任脉长期的缺乏灌溉，这个任脉的下端这边就会硬掉。所以他有一个硬掉的任脉可以让你摸到的话，这就是典型的真武汤症。慢慢喝，慢慢喝，让那个水气转下去，让这一条硬掉的任脉软掉。那如果是这样子，有这个真武汤症的人。它的前列腺，因为前列腺以中医来讲是会阴穴那个位置，对不对？前列腺肿大就是你会阴那个地方能量不够，阳虚而阴实。所以呢，当它有真武汤的这个辨证点的时候，它这个前列腺呢，我说射物线、前列腺都可以了啊。它这个前列腺呢，就是这个任这个督脉、任脉接督脉的这个会阴穴这个地方，那个气转不过去，所以它阴实。所以如果你用真武汤打通了一部分的合车之路，当然不是真正的那个练功练到任督二脉打通那个骨髓中间的通开那个不是了啊，但是就是把这条路就是以生病通经络来讲，让这个合车之路有阳气流动的话，那个前列腺的阴实会慢慢退去，这样子。那如果这个人呢他是肾气丸症的话，那肾气丸我说你自己看我博客嘛，讲的都很清楚了。他如果是肾气丸症的话，那他就是因为会阴穴同样是三阴经的交汇点啊，对不对？是任督脉也是三阴经，那这个三阴经都没有阳气进去，三阴经阴实，那它交叉的地方当然就阴实啊，对不对？所以一般般的标准的前列腺肿大，用肾气丸保养比较好。就肾气丸如果真的能够把那个全身框架的这个肾气丸症把它去掉了的话，那它这个三阴经有能量在流动了，那个阴实的状况也会得到缓解。那至于说这个人，如果你今天才学中医，可是来那个病人他已经是前列腺癌、哦、然后一滴尿都尿不出来了，那这个的 特效药啊，是有一个 同时用大寒的黄柏跟大热的肉桂凑起来的方，叫做通关散。就是这个大寒的黄柏跟大热的肉桂加到一起的时候，刚好它会这两个药刚好会在前列腺的地方相撞而爆炸，就是什么九阳神功大战玄冥神掌，然后刚好在这个地方对掌，然后那个人的前列腺会痛如刀割，自己主观会感觉咔嚓一声，然后尿出血水，然后痛，就是直接用这个阴阳 相对的爆炸力去打破他的生物前列腺的因子。就是如果这个人真的已经生物腺是有癌的，然后他的这个尿就尿不出来了，用通关伞咔嚓一下把他那个组织就炸碎。哦，这是一个对待就是会阴穴这个蛮特殊的地方的一个特别的打法。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觉得，哎，小便不利的部分跟什么痛风的部分、跟风湿的部分、跟黄疸的部分，我们这样一个晚上就冲完了啊！因为我就觉得这东西真的是要用冲刺的啦。因为为什么要冲刺？因为你想想看，你今天这一辈子，对不对？也不一定会得黄疸，对不对？最好是不要得。但我如果跟你交了几天，你不是很烦吗？啊，所以这种东西就赶快咬牙冲完就算了，对不对？就知道他讲过了，知道，最好不要得了再来翻书就好了。那这个，那我们现在呢？啊，少阳篇也结束了，也岔题绕过这几个地方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头来把太阴篇快速的冲完。太阴篇其实我那天讲义已经讲过了，其实最单纯的就是李中汤就是冷行的水泄，那这个四逆汤是下利清谷，那附子李中汤其实是霍乱篇的方。就是长期的慢性的大便里面都带一点那个到没有消化的米或者麦米或者面，又或者是霍乱病啊，它的这个大水泄，觉得你泄到都要脱水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用那个附子理中汤直接暖中焦，也就是说有那个白术挡住那个附子，它到不到下焦，就是在拼命的让那个药性盘旋在中焦暖中焦。那如果你真的要入到下焦的话，就要用真武汤或者附子汤的结构，就是白术少而附子多，这样才能入到下焦去。药理就是这样。那我们条文啊，回到请问太阴篇在第几条啊？好，10-12啊。那他说太阴病如果脉还是很浮的，那这个太阴才是刚刚从太阳沉下来的，还来得及推回太阳，就用桂枝汤就好了。所以你如果开始拉稀了，觉得肚子寒了，如果你脉还是浮的，你还可以用桂枝汤先拔出来看看，就是没有完全掉到太阴去，先用桂枝汤拔。然后呢，他就另外这个他说太阴病啊，肚子有一点闷痛的啊，这个有桂枝加芍药汤或者是桂枝加大黄汤。然后可是他又说什么，如果这个人已经很虚了啊，芍药大黄会让大便更稀，所以就不要用，所以就变成说实际上不好用，那就只有慢性胰脏炎的时候用来通通胰管啊，就是通通胆胰管的时候用这个桂枝加芍药桂枝加大黄汤啊，那实际上感冒的时候很少有这个。然后呢，接下来啊，他说一个脾气不转的白术枳实干姜白蜜汤哦，这个也是一个仲景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脾胃虚寒便秘的特效方，就是它有白术有枳实有干姜又加蜂蜜。所以如果你这个人他的便秘就是动不动就肚子胀胀的，好像肠子就不会动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你用这个方他肠子会动，这个方就是那种脾胃虚冷懒到肠子不动的便秘。当然你说肉苁蓉是什么，肉苁蓉是肾虚寒到不会润肠的便秘，所以这个汤你要已经有蜂蜜再加肉苁蓉也可以啊，对不对？你便不了症就都加嘛。然后呢，他说还有一种哦，是这样子，脾胃虚寒到已经他说如果不是胀满，他说如果这个人是拉稀哦，拉到这个人是好像喘不过气来的，那就用黄芪五物汤加干姜半夏煮汁。那黄芪五物汤是治那个血痹嘛，就这个人只要坐久一久，就只要坐的久一点就全身僵掉的那种毛病，就是身体的气血不通嘛。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用干姜半夏就更加的去增加肠胃道的蠕动能力，就是这个是代表这个人是气血不通，然后闷到脾胃都不会动的，那你就用活化气血的方子来让这个脾胃变成会动。那当然你实际上会遇到的难题是什么时候是这个样子啊？到底这个太阴病有没有代表它是拉稀？那这一条的话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是指便秘的，就是虚寒型便秘的患者，如果肚子胀的用前一个方，如果虚寒型便秘的患者肚子主观不觉的胀， 但是会觉得整个人闷住喘不过气来的，用第二个方。两个方都是治虚寒型便秘，但是主症有两个分叉，你分得出来就好了。而这个年头啊，这种虚寒型便秘就是肠道因为虚冷所以不会动的便秘人是很多的，那多少肾也虚，所以你两个方都可以在外挂肉苁蓉，这样就好了。就是发喘闷到发喘的用下面的方，然后肚子觉得好胀的用上面的方。那另外他说这个人呢，如果是太阴病，当然可能是脾胃很虚冷，甚至有可能大便都是软软的啊、哦。他说口渴，可是一喝水就吐，这个要口渴想喝水哦，可是口渴一喝水就吐。那这个其实会让人觉得有一点麻烦的是，五苓散的主症也有水逆，就是一喝水就吐，那你说怎么分？那当然可能啊、哦，这个是可能这个太阴病的主症况还是要有一点拉稀啦，拉稀然后口很渴，然后一喝水就吐。他说这代表有很多你不要的水都塞在上焦，那特别要把这个上焦的水清下来的话，这个半夏茯苓汤的这个结构比较好用。当然你要说我用五苓散可不可以，当然也有希望。所以你就这样想，五苓散症呢基本上不一定有大便偏稀肚子偏冷的感觉，那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大便偏稀肚子偏冷的，一喝水就恶心的话，那就用这个方。那另外呢，他说如果这个人拉肚子哦，拉到这个人哦，不但口渴，而且脉啊跳得都越来越快了，代表这个人已经拉稀，拉到这个人的液体都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让这个拉稀拉到口渴的人回复他身体的液体的话，就用一些养阴的药物啊。那当然在古方的世界，白术也是可以润肠的，那用人参补水，芍药养阴血，这样的方剂来让你就是也是要止拉稀啦，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阻止你身体的液体啊随着拉稀越来越流失，越来越流失，然后你越拉越渴，越拉越渴的这个现象，其实这都不是很常见到的。就基本上我们 大概我们现在一般般的太阴病就是拉稀水泄，然后吃几种汤也就好了。在这地方把它分得比较细，就是拉稀拉到你越拉越渴。那而这些的状况，我觉得是汉朝人的体质本来就是阴虚型，所以他一旦开始拉稀了，这种往干燥的方向发展的情况比现代人多，所以就变成说可以说是汉朝的阳明篇有过度肥大的倾向，很多他的条文现在用不到。那太阴篇呢，也有这一部分的好像过度肥大的倾向，现在也用不到。那另外他这个地方他说，如果这个人不拉也不吐，哦不不拉但是有吐吧，不下力吐你，好像是不拉也不吐，就只是单纯型的肚子好胀好胀，那这个就用厚朴四物汤。那厚朴四物汤是这样子哦，阳明病的那个厚朴七物汤基本上是有大黄的泻药，那太阴病的厚朴四物汤是没有大黄的，只是想要设法让你这个脾会动的药，这个不一样。就阳明病的话是你一直吃一直吃，然后越吃越胀越吃越胀，而且发现自己糟糕了，吃那么多可是大便大不出来，这样是厚朴七物汤的故事情节。那这个的话就是根本也没有胃口也没有吃，然后就是觉得我的肚子哎呦怎么越来越胀越来越胀，就是我其实没有吃那么多东西，就也就是阳明病的那个处理是你真的有吃东西，食物越塞越多越塞越多，然后大便大不出来，那是阳明。那这个地方是你不一定有吃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得的便秘啊、哦。可是就是不是便秘也不是吃东西，就是单纯型的，你主观就会觉得你的肚子好胀好胀好胀，就是主观的觉得肚子胀，就这一件事没有别的事，就厚朴四物汤代表你的肚子的气是塞住的，那用这个橘子皮来通这个气，用半夏来调理这个自律神经，然后用厚朴枳实来蠕动肠胃道，这样就很单纯，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就肚子胀肚子胀肚子胀。然后呢十至二十三条，这个、啊、李中加黄芪汤是这样子，这个人的状况是一直要大便，动不动去大便啊，天威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有事没事就去大便，每次跟他旅行就觉得很烦，走到哪里又要大便。就是照理说一个人大便啊，你健康的就是没有这个汤症的人，就是差不多就是一天大便一次到两次嘛，对不对？一次没有大干净再大一次。但是呢，这个人就是老要大便，老要大便，动不动走到哪里都是要大便。那这个就李中嘉黄芪汤啊，他是说这个人是因为他的这个肠胃道在有一点气虚还怎么样，就是那个大便就有一点，就是你看啊，肾虚的人就是小便就是小尿一点点又要尿，尿一点点又要尿，对不对？那脾虚的人呢，就是大便一些些又要大便，大便一些些又要大便，老是要大便，那就用这个汤了。那当然，其实某一部分的那个虚到不大便的人也是可以用这个汤，不过他前面已经给了那个蛮好用的那个什么干姜白蜜啊，什么黄芪乌加干姜半夏，那我就不用这个汤了啊。所以就是老要大便，老要大便，这个脾就好像不是那么收摄得住，这样老就是说，你知道，人妇人如果血崩，对不对？用很多黄芪来收摄这个血，当归补血汤结构。那如果这个人大便崩，好，那就理中汤加黄芪来收摄这个大便啊，这样。那这个接下来呢？他说这个脉啊，是这样子。这个人的拉肚子，如果是，就是这个人的拉肚子，如果是狂拉一阵又拉不出来，狂拉一阵拉不出来，就是他这个拉肚子是断断续续、断断续续、断断续续的。那当然，你这个话，你会觉得这个辨证点好奇怪啊，就是你会想拉肚子，然后拉稀一阵，就觉得好像有一些想拉的感觉，可是坐到马桶上就挤不出东西了。但是还是觉得想拉，那好像有一阵子就拉得出一点，要松一点，可是又就坐在马桶上又拉不出来，就是又拉稀又便秘那种感觉，就肚子胀胀，可是又拉稀，然后拉稀一点，然后又便秘一阵，拉稀一阵又便秘一阵。那他这个药呢，是桂枝去芍还是桂枝去桂？桂枝去芍药加茯苓白术汤。哦，跟那个前面那个灵芍竹甘结构那个桂枝去桂刚好相反，所以这个是灵，就是基本上就是灵桂竹甘汤加姜枣嘛。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太阴病的邪气，不是那种太阴虚冷的寒邪，而是好像太阴比较有风邪。就是当然风邪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它起，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啦，就乱叫它风就对了。就是有一股什么邪气干扰人的肠胃道的机能，所以呢，就好像你又要拉又要便秘这样子交替的感觉。那这个混乱的话，就用灵桂竹甘加姜枣，或者可以说它的结构有点像是好像太阴有什么东西要用桂枝把它推出去发掉这样的感觉，就是推往外推，把那个什么干扰到太阴的风邪推出去的这个方，反正就。又要拉稀又要便秘，就是你觉得想拉又拉不出来，就是你一再一再经验到想拉肚子，而的确有拉出一点水，但是又觉得那个不舒服感觉就是拉不透，然后就没有了这样的感觉，用这个方。那小柴胡汤、茯苓汤刚刚已经柴胡汤的这个旅行已经看过了啊，就是夹杂在太阴病里面的那个肠胃道的情报失调的。这个用药结构啊，那另外呢，太阴病有素食这个故事情节是这样子啊，就是其实要说的话是太阴病的整个方剂结构，就是张仲景在太阴病的一些细部说明有讲说，其实太阴病的人他的肠胃道基本上就是不太会做事情的，那肠胃道如果不太会做事情的话啊。在这个太阴病的过程里面，可能有很多你吃下去的东西没有被好好消化，然后就在你的肚子里面放臭掉了。但是因为你有太阴病，你的消化系统不太会动，那也是臭在那里。那如果你的太阴病用药医好了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被挤出一大堆很臭的大便，就是你之前在肚子里面放坏的东西，它一口气把它大出来，这个叫做 皮加实，就是皮加有力气了，就腐秽当去，腐烂的污秽的东西会打出来，就病好的时候会把这些脏东西一口气身体把它排除掉。但是如果这个人病好还没有好，还没有好透啊，那个脏东西下不来。他说如果脉是又滑又扎实的，你可以用承气之类的真正的泻药把它打掉。那如果呢这个大便稀的话，你可以用厚朴枳实白术甘草，就是又帮忙顺大便又补脾胃，把这个不太干净的东西把它排除掉。那当然你说主症要怎么抓，就这太阴病已经不太拉了，可是肚子还是闷闷的不舒服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时候就是要帮助肚子，又有一点补它，又帮助它肠胃道蠕动，把那个曾经在病过的这一阵子里面体内累积的不舒服的宿便把它排掉。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啊、哦，要想要去那个什么做什么大肠水疗的话来清宿便，那这个比较平时的，如果你知道这个人就是一个阳虚型的，肚子胀胀，容易肚子发胀的人，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厚朴枳实白术甘草，或者是前面的这个厚朴四物汤之类的东西，帮助他排除宿便，就是虚的人的肚子胀胀，当然这些药都可以帮忙他顺道啊、哦。那是不是要用大肠水疗的话，这话不是我说的，就是徐文斌老师会说做大肠水疗、哦、会伤到肠道的元气，就比较觉得说这样子算过一直在去刷新的肠道的那元气会不好。或者说徐哥哥会说、哦、会骂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怎么有一些笨女人会去做那个什么抽脂手术。他说那个中医有一个观点叫做膀胱气化，这个肉桂跟茯苓这一组就是专门帮忙膀胱气化的药。那中医在看待尿尿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人的这个人啊，在有形的肾脏滴到这个有形的膀胱的这一兜尿，其实刚滴进去的时候是有生命力的水，就是你的里面的生命力还没有拿掉，就这个水还是有灵魂的。所以当你在积蓄这个尿液的过程里面哦，并不会觉得你的膀胱从没有尿到越来越有尿，就是你的尿液并不是慢慢累积式的，不是累加式的，而是当你的这个尿累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你的身体里面会从命门发出一个指令，把这个尿里面的灵魂啊超度出来，然后让它回归胸中大气。所以那个什么胸中肺冷的时候，人会小便就是咳嗽会漏尿，因为这个东西是把那个气要拉过来，你的小便的积蓄才能完整。所以中医认为的这个人会频尿这件事情，就是小便每次都量很少，但是老要小便。如果是西医就会觉得什么膀胱无力会怎么样，对不对？西医会想象说这是一个有形的膀胱出了问题，甚至会动个手术来吊紧你膀胱的肌肉之类的。那叫什么东西？西医会给一个什么病名？那动的叫什么手术啊？我知道是有，但是不知道确切叫什么。膀胱什么肌无力吗？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啊、哦，但是站在中医的立场的话，往往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呢，可能是这个人他的命门之火不足，胸中大气不够，乃至于呢，就好像你要一次把这个膀胱里面的水分的那个能量拿掉，就是这个水分一旦能量被拿走了，没有生命能的，你的身体就会马上认出来它是异物，就是它不是我的一部分。就前面有一个方子叫做余粮丸，就是治这个气化不完全，那个主症叫做小便完了，这个尿道抽痛，就尿完了尿道抽痛。因为这个尿完了尿道抽痛这件事我有过这经验，你们有没有人有过？有吗？就是那个时候你那个气化机的是坏掉的，就是你的尿在尿出去的那个时候，就好像我说如果你吃了很多赤石脂的话，你射精的时候会抽痛，因为那个身体会拔住那个精，不想把它射掉。那尿出去的尿里面还含有没有超度完成的生命能，你经过尿道的时候，尿道会觉得，哎，这个东西还有元气啊，不能丢掉啊，就好像这根骨头还有肉没有啃掉，你不要就丢了，浪费，就这样抽住，然后呢，要把那个尿抓回来。所以 那平尿的话，就是这个人的命门火跟胸中大气不够，每次都没有力气 超度那么大量的那个尿里面的能量，所以要小量、少量、少量的，就好像搬东西，我这次搬得重，搬的我只搬得动这么一点重量，所以一次只拿轻轻的，这样多搬几次，所以就变成平尿。所以尿尿这件事情，在中医来讲，它是一个能量的世界的事情，不是一个 全然的什么膀胱的肌肉这个东西的事情。那站在这个观点，那我就讲到说，徐哥哥他讲到的这个抽脂的话，就是人呢、啊，这个膀胱气化这件事情，那如果你尿尿的话是做全套，那长头发的话，其实人的头发长出来了之后，也是有让他的生命能稍微超度掉一些，所以你剪头发不至于剪得你大虚吧，还好，对不对？所以头发也算是有超度的。但是如果是捐血啦，或者是射精啦，那那个是半套的气化，就是多多少少你捐出去的血还有你的生命能，或者中国人不可以乱吐口水，因为口水也有你的生命能，你一天到晚乱吐口水的话，人会虚掉。所以射精、捐血、吐口水那是半套。那徐文斌老师骂的那个抽脂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你直接就这样子抽的话，那个脂肪里是有生命能的，那那个有生命能的油，徐哥哥说这个中医叫做膏肓，就是把你那个身体最根本的那个保护你的那个部分的能量抽掉了。因为膏肓如果用张仲景的医学框架来看，叫做厥阴区块，就是直接破厥阴。所以抽脂也是一种装逼吗？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有它对身体的，就是以中医的角度来讲，总会觉得有点怪怪的。那这样子，当然我要问的是说，如果徐文斌老师这么讨厌这件事的话，那我们必须要得到一些有形的论证，就是一个女人抽脂以后到底会有多虚。有没有认得抽脂以后的人？有吗？是什么样子？ 美国的同事的老婆抽了之后三天不能动。 不是，三天不能动是很痛啊，那是外伤啊。那能动以后变成什么样的？ 当时有说老婆整个就是他讲死亡，就是整个动作都变慢，跟抽之前比起来，抽完之后整个动作都变慢。 哦，就是说好像人虚的变比较虚的状态。哦，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因为我也，但是我是觉得活体的能量抽出来总是好像不太妙。但是这个东西很奇怪的是，其实人捐血不太会伤元气。我觉得人说不定有一点那个身体的那个气场是有点聪明的，就是一旦血要捐出去，他就顺便就把那个能量拿回来了。就是我很少遇到捐血把人捐伤掉的状态。 那女生里面月经 都流血啊？月经是有气化的，但是即使女生月经流血啊、哦，其实也是有能量流失的。只是女人在月经期啊、哦，身体会打开一个开关，简称吸心大法。就是啊，我曾经看过，你知道。有一种那个插在水里就能活的植物叫万年青吧。我曾经去一家那个什么木瓜牛奶店，那个木瓜牛奶店的那个店员小姐，她种的一个万年青哦，长到像一棵大树一样，都没有见过这样有这么大的万年青。我看了吓一跳哦，我说你这个万年青怎么能够培养到如此蓬勃茂盛？她就跟我讲说，秘诀就在于MC 期间绝不去摸它，就是说女生在 MC 期间那个东西有流失。如果你这个东西回到一个原始部落的世界的话，女人的月经是要好好的保存起来，可以做很不得了的伤科药，就是什么比那个万应黑玉膏还要强。然后另外呢，这个女人的月经的这个精血啊，如果混在水里面的话，你就是说这等于是什么，女人的身体是大地的母亲那个样子哦，就大地之女神。你那个混了精血的那个水啊，拿去种植物，对不对？就是所谓的什么传说中的绿手指，就是你爱让它怎么长就怎么长，就它可以用精血去操控你种植的东西，从植物到家畜。 就这东西是有魔力的，所以那个有一些炼丹炼到比较走火入魔的人，会把女人的精血啊当做是补品来吃，就是女人的精血泡到童子尿里面，让她从月经带上面浮起来，再经过什么炼，说吃的补身体叫红铅嘛，炼红铅，铅汞的铅。所以，但是呢，女人的月经虽然有流失那些能量，但是在流失的那个时候，女人甚至可以就是接触到大自然的什么树木啊什么的，把那个能量吸回来的。所以呢，这个中医的观点是觉得，女人的月经期间，老公就先不要跟她上床，不然老公会被榨干，这叫撞红，对不对？就是说，这个女人在月经期间刚好是处在一个吸收能量来调补自己的状态。所以女人的月经其实可以说是没有气化，但是呢，她因为可以从大自然里面吸收到能量，所以女人月经期间就是什么，不要插花呀，不要种树啊，不然那些树就比较亏一点啊。好，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那扯这些东西呢，是这样的，就是想到西医的抽脂手术啊，但我没有，我因为我说输血的人好像没有伤成那样子，然后月经失血的人也没有伤成那个样子。所以我并不能绝对的去批判这个抽脂，可是呢，前阵子我们老同学就是本来是为了啊想要治疗自己的子宫的病，所以呢就吃了那个后面妇人片有一个这个小腹突突，当然这个东西根本是不好的辩证点，因为张仲景这个辩证点真的太粗糙了，你这样变的话要开错药的，就小腹突突代表有痰水跟淤血都结在你的这个下体。那那个方叫做大黄甘遂阿胶汤，就是阿胶滋你的阴，但是大黄通血的时候，甘遂啊硬的拔那个痰。那结果这个同学发现说，这个就是可以吃的抽脂手术，吃了之后拉一场肚子，整个皮肤薄一层。那我就想说，中药抽脂啊，到底是比较有气化，所以你比较不会真的伤到那个徐哥哥说那个伤到膏肓的元气。那我其实觉得这个拿这个大黄甘遂阿胶汤，就是吃那个 原方原帖大拉很痛苦，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呢是配成药丸，事实上我们都在吃，就是我们都是，你知道，就是日本的那个健康食品店药妆店有卖这种东西叫做甲壳素，就是那个 ketosan， 对不对？螃蟹壳、虾壳磨成的，就是吃在肚子里面，阻止你的肠胃吸收油脂，是不是？那大黄甘遂阿胶汤做完了，就是你油脂尽量吸收没关系，我从皮肤底下直接抽，就不阻止你吸收油脂，但是直接从皮肤底下抽脂。所以前一阵子大陆的同学女生也跟我们拿了一些，就大家出国大吃大喝的时候就吞几颗吞几颗，然后就觉得吃的也没有肥，但结论是还是肥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最近吃的实在是太多了、那就是，但是聊以安心啦。所以就是，虽然这样的药法是很霸道、伤身而且不道德的，但是呢，比起西方医学的这个很痛苦而且很让人劳累的抽脂手术，那大黄甘遂阿胶汤这个打法呢，到底是，就是你知道这都是比出来的嘛，对不对？比起抽脂手术啊，这个就又便宜又比较不花钱又不伤身，然后又能瘦，啊，大概是这样一回事。好，那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就明天再继续。哎呦，明天真的要拼尽全力哦，希望能够少阴绝阴一口气完成哦，希望啊，没把握。